好，那我们时间到，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那由我来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之前有这一段时间来思想、来学习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主啊，这是一个特别，这是一个我们非常成为基督徒一个重要的教义，就求你帮助我们多加的来思想。透过这个课程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是领受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一段一样，这一次的上课一样是在讲到称义，是第三段。那我们之前有讲了唯独恩典的部分，那这一段是要讲唯独信心。因为我们既知道恩典，称义是恩典，那怎么样去领取这一个恩典？那这个透过这个的信心，我们才可以领受这个的称义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讲义这边第一段这里，他就有提到，就是说罪人唯一领受上帝恩典得以称义的手段，我们必须唯独借着信心领受恩典。所以这就是接着我们前一堂课讲的，我们认知称义是恩典，那怎么样领取这样的恩典？那个管道是什么？那就是信心。那信心是一个领受恩典的工具。那在我们所认识的西敏信仰告白里面，这里就有提到，信心接受并倚靠基督他的义，是称义的唯一、独一的工具。或者是我们讲管道。那后续他会提到说，这信心在称义者身上不孤独，伴随其他使人得救的恩典。那这个其实就是唯独信心这一个的有一点算是他的总纲跟结论。那我们再来看看，从这之中我们再来看看说，从圣灵的工作以及称义之后有得到那个信心所带来的信心的行为等等，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当我们犯罪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领受恩典的。那唯独我们必须重生。那怎么样重生？就像圣经上面提到的，在约翰福音上面提，约翰福音三章，特别三章五节这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我们是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有人来请教耶稣怎么进神的国，耶稣就讲出必须要重生。所以当我们是死在罪犯当中，是没有能力信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信心，必须经过圣灵的重生，我们才有办法领受所谓这样的信心，就是称义的信心。那也在比利时信条这边提到，圣灵在我们心中发生正直的信心，使我们能接受耶稣基督并他一切的功劳，除他以外别无所求。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说，这个是我们的信心是由圣灵引发的，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信心，而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发出来的。那这也是其实就是保罗讲的，称义是因着恩典透过信心。那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就连我们称义的工具、手段、管道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是在我用这边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这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就应该是说，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这一些东西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 就我们可以很清楚，应该说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称义是恩典，但是信心我们比较容易有一些误解，就是会认为说，或者是说过往其他在过去我们所学习过去教会有一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信心好像是人的工作，就是我们必须付上这样工作这个信心的代价，然后才可以领受这个恩典。不，但在这边我们澄清，就是这一些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那接下来是那个多特信经在这边提到的，要视信心为上帝的恩赐，但是这种恩赐这种恩赐不是那一种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不要接受或不接或就是不要或要的。那也许我记得我自己在过往的教会有一个这样的比喻，就是好像上帝已经在天上为你预备了很多东西，然后你要不要去拿，这样是出于你自己，就是你如果去然后就可以拿到，哦，上帝帮你准备很丰富。但不是，上帝的上帝赐给你的信心，或者是所谓称义的这一个部分，它是给你的，不是给你可以选择的，不是说哦我喜欢，或者是哦我不喜欢，而是上帝是直接给你赐给发出并且注入，并不是给你选择。那这里继续提到，就是刚刚提到的信心的恩赐，不是将相信的能力，上帝不是给你可以相信的能力，然后期待说哦，你在运用自由意志去选择认同说哦这个合理，哦，我透过学习我的知识的判断，我认为 OK 这个是我可以得救的方式，然后我接受这样的条件，所以领受这个称义。没有，不是，这个信心是完全由上帝成就，他使人立志行事，而且发出相信的意志以及相信的行动。这里就带出来我们接下来会再讨论的，刚刚讨论的是完全是相信，就是信心的层面，但接下来会带出的是信心的行动。因为信心一定伴随着有对应的行动，就像我们在新福也常常提到，就是说当你领受这样的身份的时候，你一定会行出与身份对应的行为。 OK， 所以我们继续接下来看下去，是信心不是信心不是没有工作没有行为的。所以我们接着看下去，在比利时信经这边提到说，我们可以跟保罗一同说，我们唯独因信称义，靠信心而不靠行为。在这里提信心不是行为，对，信心不是行为，但对，但信心我要提到就是说，信心是会带出信心的行为，对，但信心好像有点绕口令，对，有点绕口令。OK， 不过我们知道信心不是工作，但信心会带出行为，因为。刚提到第一段提到的是信心完全是上帝赐给你的，所以不是透过你自己的工作或行为来得到这样。所以在罗马书一章 七节这里，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神。所以从新约这边看到，我们看到就是说称义是完全是神的功，不是我们的。这里从那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这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三章二十五节这边，完全就是上帝的功，因为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但是有一个重点，借着人的信，就是透过信，那这个信却也是上帝所赐给你的，所以免得在这个信上面人会以为那是他的功劳。所以我们借着信心得救，但是我们不是靠着信心，我们借着信心得救，但我们不是因为信心得救。这个大家对这个有理解吗？就是说信心并不会让你得救，但是你要得救，你要借着信心，你要透过信心， 或 对，或者是这么说，你有信心并不会让你得救，可是你要对信心的对象，你信什么？你有信心，我对我自己有信心并不会得救，但是我如果我有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我们就会得救。因为你相信，你可以相信，那个可以相信又是上帝赐给你的，你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会拯救你，这就是你得救的信心。而不是哦，我有信心，但是我的信心是我自己。 No， 这个没办法让你得救。或者是我有信心，我对我的哦为人处事，我做好事有信心，这都不会使你得救。但你得救是因为你对耶稣基督有信心，这就你就会得救。所以信心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信心本身使你得救。信心本身使你称义，不是。OK， 所以 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信心本身不算是功劳？ 信心本身不算是功劳。 就是说，你有信心，这信心也会表现出来，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你，所以你的确有，但是这不是你得救的功。它不是工作，它不是行为。这里的工作和行为，就是你可以算为功劳的东西。 但对，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们就是我自己所要说的，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得救，我们称义，特别我们这一段讲称义，我们一开始我们前一段我们已经知道称义是唯独恩典，就是我们本来已经确定这一件事情跟你本身没有，本来我们就不配，因为既是恩典就不是你应得。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讨论比较聚焦，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这样的恩典。那这个信心我刚刚特别是要这样澄清，主要是因为我们会很容易把那个信心变成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好，所以其实在比利时信条这边，他有在提到一次，我们不是说信心本身使我们称义，这个出题字这边。所以再一次强调，不是信心使我们称义，信心是一种工具。对，我们不会认为工具会成就一件事情，而是 只是透过这个工具去完成这一件事情。那这一些东西都是上帝所赐给你的。我们借着信心接受基督为我们的义，这里更加看见信心工具，信心是一种工具，带到哪里？带到基督，使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这个很，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透过信心接受基督为我们的义。这个在我们等一下后面的延伸的讨论会提到，就是有许多有一些其他的主义，他们可能会提到，就是说，诶，其实不是这样。但我们这边会强调说，我们是因为这个信心，借着这个信心，将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公义完全归算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上帝看我们为义。OK。所以接下来，下一段他就是有在要讲到，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有一些错误的部分。那这个错误的部分，有一点提到，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借着基督的死发挥中保的作用，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耶稣基督成为中保，可是下面父上帝与人设立恩典的新约，大家如果有看到什么有一个新啊新的方式来解释，都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因为新的方式来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总是要特别小心。继续下去，这一新约并不在于我们借着信心接受基督的功德，这已经有跟我们刚刚已经有一点出入。我们刚刚的出入是借着信心把上帝的，耶稣基督的所做的功，耶稣基督的功劳公义归算在我们身上，但在这里是一个跟我们的是一个反向的，在上帝面前因称义得救，而是与以下的事实，上帝取消借着信心完全顺服上帝律法这一要求，把尽管不完全的信心本身和信心的顺服视为对律法的完全顺服，并认为信心和这种信心的顺服本身借着恩典配得永生。有点绕口，但是简单一点的解释就是，这里讲的新恩典的新约，对不起，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只是为了澄清，就是有某一些教导他们可能会这么教，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恩典的新约呢，好是上帝把他对公义的要求降低到我们这种有罪的人所发出的信心以及行为，他的公义只要这样他就满足。我们对于上帝的公义的满足应该是完全的，就像耶稣基督完全没有犯罪的，可是在这里他所讲的恩典的新约的模式是，你虽然不完全，但是上帝把他的公义降低到，他看你这样不完全，他就得以满足。大家可以理解这个的差异吗？上帝的公义应该是完全的，那只有谁有满足这样完全的公义？耶稣完全满足这样的公义。那对于改革中的教导是，我们借着信心把上耶稣基督完全的公义归算在我们身上，因此上帝看我们为公义。那这边错谬的方式就是说，上帝把他对公义的要求降低了，所以看我们就不用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就是公义，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那这个就是后面讲的驳斥，就是说他其实这里跟我们刚念到的罗马书那个3章25节一样， 是设立耶稣为挽回祭，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人的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以至于得救。这样，这其实刚讲的那个是，就是以与我们是有一个错，就是是一个错误的。然后他这里提到的是与可恶的索西奴派，那这个索西奴派是所谓的一个异端呢、啊，他就是否认三位一体。那他因为否认三位一体，他因此他会衍生出刚刚的那种模式对于称义，所以他不符合我们过去就是大公教会一脉流传下来的共识这样。所以在这里岔题，这里我们分享了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罗马天主教还有亚米念跟改革宗，这三个他们都我们这三个都是有坚持因信称义。但是怎么样去解释因信称义，这就是再回来，就是说为什么会需要认信，就是说即便是同一个教义因信称义，但是我们怎么去看待因信称义。那我们所认信的是改革宗，那我们就来看看说罗马天主教还有亚米念跟改革宗这三个之间的差异。那对于罗马天主教来说，大家对罗马天主教我们可能比较没有接触，也许也不是那么熟悉，但是罗马天主教大概就是会有一种他们从圣餐到称义这边都有一种质变的那种概念，就是他会称义，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它变成称义的开始，你会从当你领受当你受洗，你就会变成你的心会开始做一个改变，然后再透过这个改变之后的好行为就可以称义。这也是我们会从以前读书可能会有听到所谓赎罪券，因为它必须透过你信心改变之后的行为慢慢称义。所以这就是罗马天主教所谓因信称义，他也强调信心，因为你必须先有信心，你开始改变你的内心，你所做的行为才会有效用。对，但这个就是他们的因信称义。那亚米念就是跟我刚刚讲的那个错谬的观念会比较像，就是说他这里他有一个原则，他那个原则就是刚提到的，他的 acceptatio 就是一个接受的归算人不完全的完美的信心为人的义，这就是新的律法主义。刚提到的新的恩典，设立恩典的新约，他把人的行为跟人的不完全看为完全，不再透过耶稣基督，因为他认为耶稣基督来之后，上帝把恩典的对上帝把公义的要求降低，因此人只要借着他信心以及他信心的行为，他就可以满足上帝的公义。这就是亚米念在这里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一种概念会使就是完全忽视掉耶稣基督所做的。对，那改革宗我们怎么看这个？改革宗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我们是像保罗讲的披戴基督，或者是归算，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好使我们成为公义。改革宗这边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再细细的再读一次，改革宗是上帝按照耶稣基督的工作本身真正 全然足够的价值，接受他为罪人所成就的顺服与满足，将耶稣基督成就的义归算在自己本身全然没有义的罪身之上。所以再一次强调归算这个概念，并不是我们所做的什么事情，而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全然的义归算在你的身上，归算在我的身上，所以满足上帝对公义的要求，因此上帝看我们为无罪，称我们为义人。这就是赐予罪人信心，使罪人可以有份于基督。因此信心是领受这份有信心是领受义的工具，不是叫人称义。信心再一次回到刚刚那边，信心是使人领受，而不是使人称义。领受的是谁？领受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归算给我们的义而称义。我们是借着信心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成为义。这是一个外来的义，就是不是你做的，跟你的努力没有什么关系，是外来的，是耶稣基督给你的，完全是恩典，但却也是真实的归算在你身上。为什么？为什么可以真实的归算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就归入上帝的名下，与基督联合。因此，这个概念就使你可以真实的归算，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你身上。好，那接下来欧文这一段话，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人不是因为神学正确，我们也许我们也要小心，就是不要落入所谓的哦，我们因为神学的概念或教义去好像要去跟人家争论一个输赢这样。欧文说，提到说，不是透过神学正确而成义，你的称义不是因为哦，我认知我们改革中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称义。No， 称义是就是刚提到称义是恩典。他这里提那个阿丹这里就写亚米念主义也可以成为新福的会员，因为他不是异端，对，他也承认我们他是对三一上帝，但是刚提到只要是。刚那个什么索西奴派，他是异端，他没有办法成为新福会员。对，所以亚米念主义也可以成为会员。人真的可以被自己在教义上所否定的恩典拯救。这个概念大家应该有，就是即便你的认知是有错误的，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大过这一些的。你如果真实的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你就会得救。即使他们否认归算，却也可以借着义的归算而得救。虽然他们不相信归算，虽然他们因为圣经已经明明告诉你，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归算给你了。但是在亚米念的概念底下，他们不认知他们的诚意是因着耶稣基督，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可以透过这样来得救。 OK， 好，这个就是这里 唯独信心的这个部分。那下一段会讲到唯独基督，那这就是会再一次把刚刚所提到的是因着基督而得救，基督的义而得救，基督的义归算在你身上而得救。好的，那我们今天是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或者是大家对于信心这个概念有什么想法，就是我们对于因信称义，应该从过往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因为保罗，我们一直听到保罗讲的因信称义，那你们过往对因信称义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这么正确吗？就是天然的，大家都是天然的改革中。对，因为我自己的部分是因为我过去在还没有接触改革中之前，我们所教导的就是你必须，就是上帝已经为你做了 99%，你自己必须付上那1%的努力，对，然后以至于你可以成就这一件事情，对，所以他会有一点点让你会觉得说，哦，我是因为自己努力，然后我自己相信才可以，对，但之后回来接触到改革中之后，我就完全被扭转这样的教导，对，会认知其实这个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好，或者是大家有其他问题？ 我们过去对于信心其实差不多是这样的认知，只是比较不一样的是信心的对象最后发现好像其实不是上帝本身，但是也是相信是上帝全然掌管这一切，可是我们却在祷告中，在所有的盼望当中觉得上帝好像又会改变，希望照我的意思去成就一些事情，但是不代表否认刚刚提到的这个逻辑，我觉得差别在这边，就是我觉得来到改革中之后跟之前的教义最大的差别。然后我刚有想到一个问题，是刚刚提到关于不管阳明天主义或罗马天主教，的确也都是任性，也都是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就不是异端，而不是异端的人也可以是信徒的会员，也算是基督徒，你可以这么说。只要那我该怎么去告诉所谓的灵恩派或成功神学的这一群基督徒里面，因为他们也是啊，如果你要这样说，他们也是。那他们哪里？他们觉得那这样子，我跟你有什么差别？我不是，当然不是说我去跟他辩论神学或什么，而是我怎么让他有我跟他有个分享，有个交通，叫他知道他应该要来追求的，其实不是他现在正在追求的话，不然结果大家都一样的话。对，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知道，就是千龙意思，我看我这样讲是不是对，就是说你会认为说如果他们也都不是异端，那他们最后也都得救，那为什么他要改变他的信仰的生活方式？ 对， 大家有什么概念吗？对于刚刚那个问题，如果一个成功神学的人，就是你的朋友是相信成功神学，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即便他的教义不是正确，他所认知的不是正确，但他仍然可以被拯救，那大家对这个方式就那为何他我们要怎么样面对他，或者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告诉他应该要 正确的认知上帝。大家有什么想法？有吗？人光有什么？人光应该也很有感觉。 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OK。 就是那个自我的信心跟对上帝的信心跟真信心不一样，因为我们如果自己相信的话，有很多就是这些，虽然他的所神的接受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可是他也是有信心的。可是最重要是对神的信心呢，还是自己的信心？若是出自己的信心，会骄傲。 嗯。 那如果从上帝而来，就是我们相信神，一直相信神，而对神有信心，屈服在他面前，顺服在他面前，那就不一样了。那个信心就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两个我自己的那个领受是这个。 嗯，刚仁光的想法，我接收到的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有正确的认识上帝，那样的信心跟所谓成功神学或者是不正确认知上帝的信心是截然不同的。对，是这样。对，我接收到的是如此。对，还有呢？大家还有？ 这个就跟刚刚提到的过去的教会教导我关于信心的部分，的确就是跟现在是完全不同。对，没有错。但是问题是，那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最后的结果，我们该怎么去？对， 好，至于， 是不是应该可以从基督徒到底什么是基督？如果去定义一个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一定会被拯救，那不是基督徒就一定会。那市面上有很多看似基督徒，但他其实是。那我们可以从定义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来做一个定义。 啊、 而神工神学，他们可能也真的认同三一，可是他们的行为的那个果子的那个表现，可能不太符合。 OK。 基督徒的定义，所以我们可以认识他。 OK， 好，所以至于这样表达，大家有清楚吗？对，就是所谓信心的行为，对，信心的行为，因为你领受了这样的身份，你理当会有对应的行为。OK， 那刚正正哎， 那是不是刚刚他讲到说雅米的人也有可能被自己的教义上所否定的恩典，就是他也可以被拯救？ 是，当然，当然，当然是。刚郑姐，你有要说？ 我跟我想就对，因为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讨论唯独信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已经认知是自信心跟源泉来自于上帝，所以在后面讨论罗马天主教跟亚米尼主义的时候，其实他后面是讲到，其实我们人必须去。就是等于说，有部分罗马是算在人的身上，我们人去拿了这个，就是凭着这个信心去赚取上帝的功劳。可是如果我们在讨论前面唯独信心的部分，如果全部都是上帝的工作的话， 是， 人只是因着跟基督联合而去领受，而去被归算为义的话，那其实这两个教义上就会跟改革中有冲突。 嗯， 所以如果我们任性。我们的恩典跟信心全是出自于上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天主教跟亚米尼主义的教义。 对对，你说的是对，但是千农提到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与我们身边的朋友，他在教会聚会，可是他的我们宽容的判断他，就是我们会宽容的认知他们是得救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跟他分享那个为什么要改变他们信仰的生活？对，我们认知他们是得救的，对，但是怎么样去与他们分享，或者是说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改变对上帝的认识？那我自己的，我分享我自己的，因为时间也许差不多， 我分享我自己的部分，就是说针对这样的朋友，我们会告诉他，特别成功神学的人，他们会强调成功。那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也强调所谓赏赐，对，只是天国的赏赐跟在地上的赏赐也许不是一样。对，当你怎么样正确认识天父，怎么样认识上帝，你才有可能做符合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因此你必须要认真的看待圣经是怎么教导你，而不是只是所以把圣经拿来当成你人生的背书，就是你成功的背书。对，那这样的模式就是会完全的一种相反。好，那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可以继续讨论。那因为我的 OK 好，牧师帮我们。 那个，就我们这边今天刚好是讨论说最后一段，就是我觉得欧文这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神学圣德得救的生意，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神学不一定是要非常的正确，或者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非常正确，他仍然可以得救，他也可以蒙恩，就算他自己会否认这个恩典的性质，或他怎么领受这恩典。但是我们也不会说反过来说，当我们在思考像千岛刚刚提到的问题，就算我们宽容的判断他的程序是正确的，我们的宽容判断也不见得就需要判断这个人得救。宽容的判断不是你只一味做出他得救才是宽容判断，而是在宽容的判断按照既有的标准你做出这样子的判断。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千龙提到那个问题，就不关乎说他是不是承认三位一体，或他是不是口头上说我信靠耶稣他拯救我，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救自己。当我们对周遭的人关心他们，或者想要他们听到真理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在判断说你有没有正确的神学，我们是在判断说因为你接触了我，你明显的并不认识这位耶稣，虽然你说你认识他，虽然你也承认三位一体，可是你完全不认识这位上帝。这个是我们想要跟我们的朋友或我们认识的人，甚至我们以前教会的人跟他们讲真理的动机和基础。所以这其实不是关乎，我不是在裁判说你的神学到底是正确。我猜大部分神学，除了你去解释的话，其实是很不 OK 的。但是我们不会去，我们不是那种，我们反而就是很直觉的认为，哦，我领受了福音，我听到这个福音，我希望你也来听这个福音。你的生命印证其实不认识这位救主，他比你想象的要好，他比你想象的要更恩慈。 好的，好，那我们就祷告结束。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可以彼此交通分享，我们可以讨论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其浩大。主啊，我们有许多不明白，但求你就更多的使我们可以了解，可以认识你，认识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恩待我们等一下在主日敬拜。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帮助我们在主日所领受。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